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三铁三路有将军澳油塘隧道和将军澳线的南延线。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林淑慧。 政府施政其实要以民为本，怎样因应地区的需要其实都是重要。 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魏康文。 现在的初步建议呢，主要的目的就是方便将军澳137区市民将来使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敏豪话：帮人等于帮自己。佢有一次好深刻嘅体会。 我试过有一次喺个池边，有个男人坐咗喺度狂喊，咁原来发生交通意外，冇咗对脚噶啦。隔咗几年后，你认唔认得我啊？咁讲系你帮我噶，你教识我点样可以重新企翻起身咯。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来到星期五的下午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你好啊。 是，大家好。 现在温度是摄氏二十一度的，相对湿度就是59%。林志恩之前政府一路都做一项工作，就是想加快我们一些处理土地由生地变熟地的程序。其实这一项的建议是在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期间已经是提出来，并且呢是做了一些的咨询的了。而政府呢就日前就正式呢提交了一份的文件啦，给立法会啦，打算呢修订呢几条条例啦，以缩短呢是而家由生地变熟地的时间的。那个目标呢，他们就说呢，即如果经过这些的修例之后呢，就应该可以由最少的六年就将它变成四年，就可以将一块地呢就变成熟地，可以拿出来发展了。而如果是新发展区这些的大规模项目呢，更加可以是由13年减到7年。林志恩。 是啊，那这个条例草案呢就从五个方向去修订现在的程序的。那我们可以先讲一啲先啦，譬如咧，第一咧就系精简同埋缩短个法定时限啦。第二咧就系避免重复性质相近嘅程序。咁其中一个咧，我谂一啲环保团体好关注嘅咧，就系关于嗰个公众申述嘅时间。因为咧草案咧就建议啦，咁过去咧，因为大家如果有参与过一啲城规会嘅申述，都知道咧就系有三轮嘅申述嘅。咁而一个草案咧就建议咧，希望减少去到一轮啦。咁但系有啲环保团体咧就担心咧，这个程序的减少会不会是即是令到公众的讨论的空间是小了呢？这个是他们其中一个意见。另一个意见就是因为那个修订也规定日后只是有一些土地的拥有人或者拥有部分业权的人是可以透过城规条例第 12A 条就修订那个发展图则或者草图向城规会提出申请。这个有环保团体都担心他们将来究竟能 唔能夠透過城規條例咧，係保護一啲有生態或者歷史價值嘅土地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而家公眾討論緊嘅一個角度嚟 嘅。嗯，另外咧一啲嘅關注焦點咧就係、是、包括啦，以前我哋即係做任何嘅收地賠償嘅時候咧，都必須要先經過立法會嘅撥款程序啦，通過曬啦，然之後先至會去做呢、這個安置同埋賠償噶嘛。咁但係而家咧嗰個修訂咧就係、是、希望係批准收地之後咧，就可以開始收地同埋發放安置補償，即係一齊去到做，就唔需要等到有關嘅工程咧獲批先至撥款啦。嗱，咁呢個影響會係點樣咧？就係、立法會如果佢真係唔批嘅時候，究竟個情況會係點咧？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有關於填海啦，就係、是、明文咧係確立咗政府係可以邊填海邊規劃，即係話就兩樣嘅程序咧係同步，你未規劃好咧都可以填海，就唔需要等咧相關嘅法定圖則嘅程序完成，預料咧可以提前最少九個月啦開展填海嘅。嗱，但係呢個林志恩可能亦都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你連規劃都未做好，你又點能夠劃清楚個填海嘅範圍係幾大呢？咁呢個可能亦都係即係民間會關注一啲嘅聲音啦。咁亦都有民間團體咧，佢哋或者係一啲嘅環保團體啦，佢哋係批評啦，就係、是、今次攞出嚟嗰條嘅條例草案咧，其實咧同佢哋幾個月之前咧攞出嚟諮詢同埋聽公眾意見咧，似乎係差別唔大嘅。咁有一個改變嘅就係、是、你頭先講到咧申述嗰度，因為之前咧，除咗话系将即系几轮嘅申述合并到一轮喺嗰个城规会嘅审议期间，本来咧仲话咧系俾城规会咧去挑选公听会嘅出席者嘅。咁但系今次佢哋提出呢个修例嘅具体嘅条文嘅时候咧，就取消咗由城规会挑选公听会出席者呢一栏啦。咁即系话都系可以俾翻所有申述人参与嘅，但系咧亦都有一項咧，係到時啊，係可以由即係相關嘅委員咧，係限定佢哋嘅口頭申述時間嘅。 嗯，係啊，嗱，頭先陳燕平提到咧嗰、那個填海嘅規例咧，就係、是、其實而家嗰個條例草案嘅政府修訂嘅方向嘅第三項啦，嚇，即係明確喺法例授權政府可以同步進行唔同嘅程序。咁頭先陳燕平都提到啦，因為咧填海咧，即係始終係一個叫不可逆轉嘅工程。咁如果係容許一邊填海一邊做規劃嘅話，萬一個規劃出現咗失誤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啲無可挽救嘅影響咧？咁呢個係即係第一個嘅討論嘅焦點啦。咁另一個就係關於立法會個角色嘅，因為嗰、那個修例嘅草案咧，亦都建議咧收地之後咧係可以隨即開始嗰個發放補償啦，同埋收地嘅程序嘅，咁就唔需要等咧即係立法會咧有關個工程嘅撥款啦。咁譬如咧有一啲嘅即係可能。可能性啦，即系唔一定系会出现嘅，就系、是、譬如政府收地赔偿之后，立法会先至反对个工程拨款，咁可以点样处理咧？即系会唔会令到立法会系削弱咗佢一啲监督上面嘅功能咧？咁呢个一阵间都可以同嘉宾去探讨一下。 嗯，其实仲有一个嘅方向咧，就系俾啲法定图则可以局部批准，即系话咧你唔需要成张图去到做晒咧，已经可以攞上去咧系获得批准啦。嗱，咁呢度咧林郑。可能又會唔會係構成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你會係未睇到即係成個規劃嘅完整性，你就批咗局部，咁到時亦都係會唔會有一個不可逆轉嘅情況出現咧？ 嗯，係啦，嗱，咁當然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即係一啲質疑意見啦，咁但係咧今日嗰、那個即係呢一個嘅條例嗰個修訂咧，即係出咗之後咧，都有一啲人係同意嘅，即係都覺得係叫做糾正咗過去有一啲太複雜嘅程序啦。譬如咧，就係即係政府嘅講法咧，就係因為過去咧三輪嘅諮詢咧，就第二同第三輪咧嗰啲申述嘅內容咧，同第一輪咧係好相似，咁壓縮咗個程序咧，其實就減省咗啲重複嘅時間啦。即係呢個係政府嘅講法啦。咁另外我都留意到咧，有一啲智庫啦，譬如團結香港基金咧，佢就研究咗土地問題好耐嘅。咁佢哋都歡迎個建議啊。咁不過佢哋就提出咗一樣嘢咧，就係話究竟咧係咪真係做到即係一啲新發展區啊，一啲大規模 模的項目，是否真的可以由生地變熟地，是可以13年壓縮到7年呢？他們就認為現有的措施的力度就未夠的，應該要再合併其他的一些精簡的行政程序工作，譬如優化那些的前期的公眾參與等等的。他們就認為其實還有其他方法是可以再即加快的速度。 其实睇翻过往咧，近年啦，即系土地嘅规划咧系备受社会嘅关注嘅，亦都系引嚟即系好多团体咧系发表意见啦。譬如大家记忆犹新嘅就系新界东北嘅规划发展啦，都历时好耐嘅。咁就算咧去到城规会嘅相关嘅程序嘅时候咧，亦都有好多嘅即系唔同嘅申述啦吓。咁亦都坊间提出咗好多嘅意见同睇法啦。咁所以如果即系而家系压缩咗成个嘅程序，修订好多条例之后，系唔系会有机会令到呢啲嘅争议究竟会系减少啊，定系增加咧？当你个前期嘅一啲申述嘅时间都系减少咗嘅时候，咁公众唔同嘅反对意见又如何去到理顺咧？ 系啊，咁同埋因为过往咧，即系我哋讲三轮申述，即系呢个程序佢存在必然有佢原意同理由啦。咁究竟嗰啲理由系咪喺嗰个即系建议修订嘅过程入边，我哋已经充分地考虑咗咧？咁我谂呢一个都系即系议员会关注嘅问题。 好，嗱，电话号码1872311 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啊，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林志恩，我哋又请嚟咧立法会嘅议员啦，系立法会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远景界的议员呢，谢伟全的。谢伟全你好。 是，两位支持人你好。 是，谢伟全，不如首先呢想问一问，就是关于条例入面呢有关于拨款那样东西，因为这个就直接呢是牵涉到立法会它的审批权和监督的力量。它现在就是呢可以是批准收地之后呢就开始做收地和发放安置补偿，就不等呢立法会批准拨款呢才去做。你自己怎样去看这一点呢？ 我自己睇，因为而家你剛才讲个问题呢，最主要系一啲工程拨款未批吓、啊。譬如举例两即系一啲造路咁样吓、啊。如果造路嚟讲呢，大家都知一般呢政府呢初步研究，跟住呢就做啲深入研究，包括嗰啲勘探嗰啲土质啊等等。咁然后呢就做一个好详细嘅呢个规划啊同埋设计嘅。咁最后呢度嚟讲呢就会进行嗰个工程，即係话招标啊等等。咁呢个呢就係、是、要立法会批钱啦。咁正如剛先讲，如果呢三个程序之中头两个程序呢，譬如讲起路，我自己觉得嚟讲呢，如果係大家唔同意呢条起路嗰个建议呢，其实好早已经係应该下、啊就是唔会赞成㗎啦。咁政府呢就可能已经係冇辦法进行啦。咁但係喺两个即係研究之中都冇去反对。咁只係起嗰条路嗰个细节啦。嗰、那个细节同埋造价等等啦。咁喺呢方面呢就係攞钱嘅时候呢就议员啊或者社会啊等等都可能有啲意见，甚至係当地嘅人。咁喺呢个情况嚟讲呢，就因为你做完第二次嗰个详细嘅呢个勘探啊规划嘅时候呢，如果需要嘅时候呢，同埋佢同工程方面呢係嗰条路即係需要收地呢，政府就进行收地啦，简单讲。咁即係有人会讲呢个工程起条路嗰个批准都未批准，咁会唔会呢即係收地之中啊快咗，咁就收错地或者收多咗地呢？咁呢个情况呢就係、是、当嗰条道路呢嗰、那个选线呢或者有意见需要调整啦，就唔係话唔起喎、啊、好多时候因为你唔起就好早已经係决定咗啦。咁所以喺呢度呢就有机会呢就收地呢就未必完全切合到嗰、那个即係、就是、有关工程嘅。咁收多咗地点呢咁样。咁当然你收地其中一个原则呢即係好重要呢，就係、是、公众用途。咁收多嘅地呢一定係要做公众嘅用途啦。咁呢方面呢就我自己个人睇呢，因为而家最主要呢，你过去好多时候业界都讲係咪有啲程序可以加快呢， 咁而家係做呢樣嘢去加快。咁加快嚟講，如果涉及頭先我講嗰啲風險，但係嗰啲風險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嚇，就過往咧，我記憶所及就好少會發生，甚至我自己都記唔到邊單係咁情況。咁所以平衡呢樣嘢咧，加快同埋最終就算收地收多咗，都係公眾嘅用途咧，嗰、那個得益咧，我覺得咧就係、是、一定係大過咧，就係話大家會擔心會唔會收多咗地用多咗錢咧咁樣。咁呢個我覺得第一點。第二咧，當然係收地嘅時候咧，都要考慮咧，就係、是、嗰、那個坊間或者業權人嗰個意見，或者個嗰、那個佢個賠償方面嘅情況啦。咁立法會咧，其實嚟講咧，喺收地賠償咧，我哋每一年都有個 block wall 嘅，即係咩意思咧？就攞咗一筆錢，呢筆錢咧，議員就會審議，其實你要嚟做乜嘢？譬如你話、哎、我有三單嘢，一單係做路，一單係收嚟做公共房屋咁樣。咁佢又會解釋咗要嚟咩用途。咁而賠償方面咧，如果係根據政府已經嘅決定同埋公開宣布咗嗰個收地嗰、那個標準同埋嗰啲數額咧嚇。譬如而家收新界農地咁啊兩級嘅，都每六個月就會宣布一啲幾多錢一尺嗰啲咧。咁其實基本上咧就係、是、過往嚟講都係一樣，即、就、係、是、政府會做噶啦。咁如果個別個案咧就唔需要去立法會去批嘅。咁所以考慮曬整個呢方面咧，頭先講個問題咧，即、就、係、是、我覺得就我自己覺得係。都可以接受嘅。咁另外一樣嘢咧，頭先大家講啦，咁啊規劃嗰個點咧，咁一個地如果一個區規劃嘅時候，一定係通過城規嗰度去批准啦。咁批准咗嗰個用途咧，就係、是、譬如係起公營房屋，咁如果喺嗰度批准咗咧，就收地進行收地。但是同時來講，如果要譬如假設要填海或者等等呢，或者做一些平整工程呢，那可能呢就是未必可以之前做到，因為如果之前做到就一級一級呢，這個時間內那同步去進行呢，這方面呢的爭取一些時間，而會不會擔心喂到時那個有關平整工程甚至填海批不到呢，咁我呢樣嘢都唔會擔心嘅，因為點解呢，如果填海呢之前都經過好多諮詢同埋程序，而大家都係接受填海，只係攞錢即係、就是、要填海做渠呀、啊、做地底嘅等等嘅工程呀、啊、同埋供水供電等等呢，係需要去立法會攞錢嘅。而喺呢方面呢，只係即係當然攞錢嘅時候大家會睇下係咪價錢合理呀、啊，做嗰方面咧，系咪那個招標係點啊？等等嗰啲，即係議員會關注啦嚇，因為嗰陣時喺公帑上嘅運用啦嚇。咁、所以由咁嘅問題嚟講咧，頭先咧就嗰、那個大家講咧就話嗰個風險或者話喺會唔會不可逆轉咧？嗰、那個機會咧，我哋又睇唔到有呢個情況咯。 嗱，但係阿謝偉全，不如先翻去咧，即係邊收地邊發放安置，唔使等立法會批嗰樣嘢啦。咁雖然咧就係立法會每年都會有一筆嘅工程儲備金啦，即係批咗出嚟啦。咁但係實際上去到每一個嘅項目嘅時候咧，佢都會係再去立法會嗰度，即係請佢哋批嗰個嘅預算噶嘛。咁呢個就係確保其實立法會亦都係經過一个慎重的思考同意，然之后去实行那些计划的嘛。但是譬如你刚才所讲的、即如果收多了下、啊、他都是即摆在这里做公共用途的。但始终由一个立法会的监察角度去讲，有一些的意见呢可能真的他去到最后呢才会、反映到出来，即是立法会议员。咁所以如果你似乎而家係咪有一個嘅意味，就係基本上政府佢去做嘅一啲嘅工程建議，就立法會一定要批准佢嗰個撥款呢？ 就唔係咁喎，我就覺得即係你話嗰、那個頭先講嘅問題呢，會唔會推翻曬所有呢？其實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對於政府提出修例，是修訂幾條的條例，以將現在生地變熟地的時間由6年是減到4年。新發展區他們更加認為是可以由13年減到7年的。大家又怎麼看呢？可以打電話來187231 發表一下你的意見和看法的。電話旁邊繼續請來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願景界的議員謝偉全，謝偉全你好。 系你好，系 林志恩。 嗱，今次咧呢个修订咧有五个方向啦。咁发展局咧就话，其实最有效咧去压缩嗰个发展时间咧，就系我哋头先倾嗰样嘢，即系同步进行唔同嘅程序。咁而发展局都提出咗一个估算啦，就系话咧生地变熟地咧嗰个时间可以由六年压缩去到四年啦。而嗰啲大规模项目咧，甚至可以压缩一半添啊，13年。大幅減至七年咁多，你同唔同意即係發展局呢個估算咧？即係咪做咗呢一啲嘅縮短嘅一啲時間啊，或者程序之後，其實就做到呢一個嘅目標咧？ 嗱，呢個就係、是、即係當然啦。如果大家留意我過去好多年咧，都希望可以簡化一啲程序，尤其是嗰啲係重疊嘅。咁佢哋有做一啲同埋同步進行。咁、那個數字嚟講呢，就我覺得好着重呢，就因為你個條例死嘅，即係你寫咗喺度，當然你譬如話我要幾多個月就一定係要審批到，或者我幾多個月呢只可以俾諮詢嘅等等呢，其實呢啲係有啲即係硬嘅數字喺度啦。但係最緊要呢，我覺得係處事嘅同事呢，即係公務員同事啊，同埋官員啊，个心态系点样？因为如果改呢个时限之后咧，即系仲有好多程序上啊，同埋咧，即系喺嗰个一啲审批上咧，如果你嗰、那个心态就似乎系一个，我净系监督有问题咧，我就喺呢方面咧唔扮演一个促进嘅角色咧，咁嗰个时间表咧，而家走出嚟咧，就未必系可以达到咯。如果喺嗰方面咧，我覺得係處事嘅官員、公務員咧個心態，大家共同目標，希望咧即係有效地去監管之中咧，又可以係促使有關啲建議啊等等咧，可以快啲嚟講咧，就係達到嗰個要求。咁呢方面咧，可能咧嗰個時間表咧可以達到佢哋講嗰個數字之外咧，縮短咧。仲可以有機會咧，稍微仲可以壓縮下添嘅，即係我覺得咁過去嚟講，其實好多時間花費咧喺呢個處理申請啊、程序啊、批嗰方面咧，就係、是、花好多時間。咁呢個反而我覺得都係好重要 嘅。咁另一個咧，即係一啲環保團體關注嘅咧，就係關於個公眾申述意見嘅程序啦。咁而家會由三輪可能會壓縮去到一輪啦。咁譬如呢個公眾申述嘅過程咧，喺你嘅觀察嚟講，過往係咪一啲即係最嘥時間嘅程序咧？同埋係咪真係第二同第三輪嘅意見係真係同第一輪係好相似咧？ 好多時候嗱，這個諮詢咧，因為一公眾參與諮詢，你需要時間啦。因为时间嚟讲咧，就佢三轮嘅即系咨询咧，其实讲嘅嘢咧，可能咧大原则讲咗，跟住再俾个地区性嘅，再去好细节嘅，咁其实有唔同嘅关注点。但系通常嚟讲，我睇到咧就系唔中意嗰啲人咧，永远都系朝一个方向佢反对嘅，同埋理据嘅啫。咁呢個第一點啦，即係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三輪諮詢咧，你相較嘅時間耐咗，咁咧變咗咧就係會周邊嘅環境咧有所改變嘅，咁同埋咧大家關注點有啲唔同。你當去到地區嘅時候咧，可能地區就關注嗰、那個對地區嘅影響啊。當你某種用途更細節嘅時候咧，咁可能附近啲居民啊等等，佢就關注對佢嗰個影響啦。咁所以每次咧就只係咧，我感覺咧，第一時間好長啦，第二咧即係嗰個聲音咧反對咧就越嚟越多嘅，因為點解咧？由第一次開始加埋咧就會多噶啦。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咧嗰、那個成個大原則咧，就算嗰陣時講填海造地，咁其實可能一早揾咗大家即係都同意要填海啦。咁但係去到邊度填海咧？就有一批人咧，可能唔中意喺我嗰度啦。 到到你真係話填嗰樣嘢嘅時候呢，嗰、那個細嘅規劃嘅時候呢，附近嗰啲居民又可能即係覺得你擋住佢啊，前面做咩唔好啊，最好呢即係做多啲公共嘅空間啊、公園啊等等。咁呢啲等等嘅情況呢，就令到呢有陣時呢就會改啦，一不斷改推翻或者調整翻最早嘅時候嗰個同意咗嗰啲嘢。咁呢個呢又變成咗另一批人呢可能唔滿意啦。咁其實喺個諮詢嚟講呢，我公共參與諮詢呢，我覺得係需要嘅。但係呢情即係太多輪呢，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個時間呢就用得太耐之中呢，其實實質呢是公众参与，即是可以给一些即是更建设性的那些建议呢，可能呢都会因为这样的情况呢，就是那个声音减少了，或者呢就那个反对的声音会大过一些建议，有建设性的建议。那如果将这方面那个作为即是一些调整呢，如果大原则同意了之后呢，那个咨询来讲是最集中喺一啲某一樣嘢咧，我覺得咧就對於個諮詢方面產生嗰個效果咧，同埋得益會更加大咯。 嗯，不過謝偉全呢個會唔會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即係點解要俾公眾做一啲嘅申述，就係、是、提出一啲不同嘅意見啊嘛。咁但係似乎頭先聽你講咧，個目的咧就係、是、好似變咗係為咗減少反對意見而做呢啲申述。因為居民或者係市民可能喺每一個嘅每一輪嘅申述當中咧，佢會喺上一輪嘅申述咧獲得一啲新嘅資料或者係新嘅理據，然之後佢哋會發覺嗰度有缺失，應該係提出一啲嘅反對嘅聲音嘅，咁但系而家某程度上系唔系真系可以，可能系削弱咗公眾去提出反對意見嘅功能咧，而變成係似乎係大家係只係想吸納一啲贊成嘅意見啦。 我又唔係咁講，即系我只係頭先講嗰個即系個循環上咧個時間咧會令到咧淨係聽到嗰啲反對聲音多。你頭先講個問題咧，即係其實每一次嘅諮詢咧，我講聚焦嚟講咧，都係聽到即係嗰個唔同嘅一啲人嘅意見。譬如嗱，頭先我講填海咁樣，填海咧大家都覺得造地填海咧都贊成啦。咁跟住贊成之後咧，就喺邊度填海啦？咁邊度填海咧？即係就變咗嗰啲人有反對啊，唔中意喺我呢度啊。咁好多時候往往咧變咗你就算係填海造地，大家同意咧，結果都係度度都受反對啦。咁喺呢度嚟講咧，個聲音都喺度，但係個填海嗰樣嘢咧，大家認同嗰樣嘢咧，就係、是、似乎咧就冇咗啊！即係我頭先講。咁至於你頭先講，譬如話我去到某一個區啦，我即係詳細規劃嘅時候咧，咁其實喺城規嗰、那個做嗰個規劃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喺嗰度表達個意見出嚟啊嘛，嚇！咁只不過就而家如果你另外再做啲咁嘅諮詢咧，其實係重複咗咧。是有關呢啲程序咯，我覺得可以。如果你站喺個前提嚟講，希望大家快啲咧，唔好停留。成日都大家諮詢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呢方面咧並唔係剝削咗大家表達嘅意見，只不過咧唔可以重複咧都係表達，因為意見出咗嚟，大家已經審議咗啦。咁我覺得有陣時都係要接受嗰個結果啦。 好多謝曬謝偉全議員啊，係立法會建築測量規劃及都市远景界的议员来的。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呢我哋再讲莎士比亚嘅悲剧 King Lear。King Lear, 好多 quote 呢都能够表现到莎士比亚呢对呢个人生系有几 cynical。不相信这个世界或者世人的一些光辉，而是比较相信现实和很阴暗的东西。好了，这个 quote 他说， When we are sick in fortune, often the servant of our own behavior. 很多时候呢，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好彩，或者我们的命运或者我们运气很差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来自我们本身的一些很过分或者很差的行为，就是自己拿来的。很多时候We make guilty of our disaster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stars. 很多时候呢我们呢就将这个错 将呢个 blame 就放咗喺呢个星星、月亮、太阳上面，觉得可能系因为星座嘅问题啦，或者可能系天命啦，所谓而同自己咧系冇关嘅。咁呢个系一个，或者一个讽刺啦，或者一个去话一啲迷信嘅人，听得似呢个 quote 啦，佢话。When we are sick and fortune, often the servant of our own behavior, we make guilty of our disasters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stars. 呢段文字啦，上翻我哋嘅网站睇，我哋就会将呢段文字打出嚟噶啦。好啦，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希望大家喜欢呢个 quote。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林子欣，其實今次嘅修例咧，仲有一個點咧，就係、是、如果你係即係唔係嗰個土地嘅擁有人或者係相關人士咧，或者係擁有部分業權咧，其實咧你就係冇得去提出一啲嘅反對嘅。嗱、 嗯， 咁呢個咧亦都可能會唔會係構成一啲問題咧？因為譬如我哋睇翻過往啦，即係譬如之前啊，無論係讲紧呢个军事码头用地啊、明日大屿计划啊等等咧，其实咧都有唔同嘅组织咧系曾经提出改划嘅申请嘅。咁但系而家喺呢个新嘅情况之下咧，就系话即系你如果冇嗰个嘅业权嘅话咧，你就唔可以去就住收回土地之下即系提出嘅反对意见噶咯。 嗯，系啊，你提出呢点咧就加埋头先谢伟全讲嘅一个。觀察啦嚇，即係佢觀察到過往有一啲諮詢咧，其實係去到好後期咧，即係越演越烈嘅，先越嚟越多反對意見嘅。咁譬如喺譬如新界東北嗰類啦，即係都出現過一啲咁樣嘅情況啦。咁我諗咧，其實今次政府去減省一啲嘅諮詢程序嘅時候咧，其實我諗同時都要做到一個工作，就係你點樣做好個諮詢啊嘛。因為其實嗰個所謂點解去到後期先越演越烈咧，部分都係因為早期冇揾到一啲相關嘅持份者出嚟啦，即係我哋所謂叫 stakeholder mapping 啦。咁頭先你提到嘅一啲可能環團又好啊，一啲即係唔同嘅社會團體又好咧，其實雖然佢哋唔係直接受嗰個收地影響，咁但係佢哋亦都會有一啲反對意見嘅機會嘅，或者佢哋從佢哋專業觀點去提出一啲反對嘅聲音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政府喺去精簡個程序嘅同時，其實亦都要去諗下個諮詢係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咯。即係呢兩嘢，我諗係要。同時去行嘅。 其实在三月的时候，当政府呢提出了这个的修订方向呢，其实坊间已经环保的团体啊，或者其他关注人士啊，都已经是提出了头先所讲的一些意见和看法的了。特别就是提出呢，其实现在公众在规划上面能够参与的空间已经是很小的了。那如果你进一步修例包括了头先我们所讲的缩减那个申述的次数又或者是规定呢某啲嘅業權擁有人先至可以提出反對意見，會唔會進一步係縮減咗公眾喺規劃上面嘅參與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本土研究社嘅成員陳劍青啊，陳劍青你好。 主持好，大家好。 嗱，总体嚟讲咧，你觉得咧今次政府提出嘅修例咧，对比佢哋三月嘅时候所提出嘅建议咧，有冇啲地方系吸纳咗公众嘅意见噶？ 我估今次大家可能都知啦，佢个改嘅规模好大嘅，即係佢一次改六条条例，但係佢就一条草案就一次就过啦。咁其实对比上次嘅建议呢，见到佢改个即係部分係微乎其微嘅。即係你见到佢纯粹改咗係因为之前都好多人批评，就係即係成个可能规划参与权收集到去你连上去亲身表述都佢可以有权唔俾你嘅咁样，咁而家就话一定要你上去亲身表述同埋限时咁样，系啦，咁就有呢个咁样嘅修订，但系佢大部分好多一啲即系例如公众嘅申请改划权啊，系啦，甚至可能各种唔同形式嘅申述喺唔同本身过往嘅条例保障都好大咁样去设限嘅。 係啦，甚至其實可能連立法會嘅可能審議權咧，即係就住可能一啲工程，即係本身可能你要上會攞撥款攞埋收地嘅撥款，佢先可以收地。而家政府係可以透過修例之後咧，容許政府可以繞過立法會，直接就可能就住一啲工程或者發展計劃收地啦。係咁，所以其實連立法會嗰個審批工程審批權都即係僭越咗嘅，所以其實嗰個影響都幾大。但係其實喺個我估可能佢出咗個建議之後，到而家咧，佢真係咪有聽到公眾意見？即係都幾，我覺得都幾多人關注啦。即係關於可能公眾嘅參與權，但係其實佢改嘅真係微乎其微啦。 都想调返转另一个角度问啦，譬如你会觉得今次即係政府出呢一个嘅即係修订嘅草案呢，有冇啲你都係同意，即係过往係好似即係太冗长啦嗰啲程序，今次都係有一啲好嘅地方。 我估即係好明显香港嗰个土地或者房屋问题一定唔係嗰个規划程序冗长或者係公众参与太多嘅问题。即係我觉得佢有啲錯誤咁樣對症下藥嘅，即係其實重點係政府喺有冇喺決策層面裏面真係集中去即係加快佢本身一啲例如收地嘅計劃咁樣，例如可能好多一啲現有新界發展商好多啲土儲嘅，咁而家例如政府都係好避忌唔去處理啦。中地嘅面積其實政府成日都攞返啲舊數或者現有已經喺現有發展計劃收嗰啲，佢都唔願意額外再收，可能剩返都有上差唔多上千公頃嘅一啲中地嘅計劃啦。以至於一啲閒置或者短租地，其實你見到成個城市唔同地方仲係做緊啲臨時停車場，呢啲先係真正加速香港解決即係土地或者房屋問題嘅關鍵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將嗰個責任歸咎咗係純粹係因為公眾參與阻咗你一兩個月或者幾個月，咁就去精簡佢，其實我覺得係有啲本末倒置嘅成個議程係啦。咁佢最後達至嘅效果咧，就係即係好似成個問題錯置咗，係收窄咗，但係就令到政府可以更大嘅行政權。咁有機會出現咗咩情況？就係我哋監察唔到究竟政府依啲計劃會唔會，例如最尾嘅效果會係嚟偏幫發展商啦，或者係例如佢成個發展計劃佢最尾起咗出嚟，究竟係咪真係我哋想要嘅嘢？依一啲係會令到公眾即係喺個參與嘅過程監察唔到，或者更加即係減弱咗本身呢、這個係咯，即係知情權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整個修例嗰個最大的影響，其實唔係真係減慢咗個發展嘅。其實就算例如你俾翻原有即係公眾參與嗰個時期，其實調轉頭可能喺嗰個參與嘅過程，市民提出咗一啲有質素或者有重要嘅意見係被反映嘅，其實都會令到成個土地發展計劃優質化嘅。咁但係如果你 cut 走曬，即係覺得是民意係阻礙咧，咁最尾其實個結果一定係成個城市發展規劃係越嚟越劣質化咯。咁呢個係你會見到預示嘅問題。 陳劍青亦都有一啲嘅議員咧提出一啲意見，就係講立法會個監察權啦。佢哋就話其實咧啲議員可能喺最開始傾過發展計劃嘅時候咧，已經表達咗佢哋嘅大方向係贊成嘅啦。咁然之後跟住就係對於一啲嘅細節咧，可能係有意見嘅啫。咁所以當政府係邊收地邊賠償嘅時候，喺立法會未撥款都做呢項工作嘅時候咧，其實就唔會咧有一個即係太大嘅問題啊。咁因此咧，個草案亦都能夠顧及到咧各方人士嘅需要，例如一啲中地作業者亦都可以更快獲得賠償。你又點睇呢一類嘅意見同聲音咧？ 我估呢個講法有啲混淆咗，因為其實而家個條例賦予政府直情可以唔喺法定程序上面呢已經確實咗，例如一啲發展計劃、土地計劃嘅用途，佢就可以收地同埋填海，係啦。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真實佢改緊嘅條例，唔係好似啱啱講個立法會，即係有啲聲音咁樣去提出咯。咁而咩意思呢？就是其實政府是可以繞過現有的一些程序或者法規上，無論是立法會或者是城市規劃的過參與的過程，就可以先進行一些土地的開發。那它會變相有個什麼問題出現呢？就是很具體的，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村民住在 新界嘅，咁你俾人收地，跟住个村民问点解你要收地，或者我牺牲为咗啲乜咁样？咁原来咧，政府同你讲一个啊，我有个发展计划，但系嗰个发展计划系未落实嘅，咁你已经系会被牺牲啦。咁最尾咧，佢可以唔落实原有话嗰个发展计划嘅，咁可能佢可以继续变成烂地都得嘅，系啦。咁导致到咧，其实系好多未来会好多一啲新嘅土地争议咧，系。好多即係被收地或者被破壞環境嘅地方嘅社群會即係出現呢、這個即係爭議，係會覺得我點解會無端端白白被犧牲呢？咁係源於本身呢個修例就會導致啲問題咯。咁所以其實呢個修例其實我覺得係佢唔係完善咗本身嗰、那個即係發展嘅流程，佢其實調轉頭係會製造更大嘅一啲可能唔同形式嘅土地爭議。咁、那个最尾嘅后果就会令到公众其实表达嘅空间系少咗好多，但系政府就会更大嘅行政权，佢甚至系即系佢大到系绕过咗本身个立法会有啲可能审批嘅权 程序。好多谢你，陈剑清，跟住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嘅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近住游丽村慢线的道路工程完成了，现在车龙由管道入口去到观塘绕道近容凤书纪念中心。私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油站和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入口的龙尾排到单车馆公园。下一次再见。 幅大概1%。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19900点，升450点，总成交金额系1994亿4000几万。恒指期货12月份报19888点，跌58点，成交超过3000张。部分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25.6，升8.2；盈富基金20元，升4.4；美团188.5，升10.2；阿里巴巴91.85，升2.45；快手70.1，升4；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京东健康84.65，跌4.65；香港交易所345.8，升10.2；友邦保险85.5，升1.75；中国平安52.75，升3。五大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融信中国、拉近网娱、银盛国际控股、大地国际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湘财庄、环球实业科技、宝新控股、爱世纪集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88，日元136.14，瑞士法郎0.933，加元1.364，人民幣6.955，英鎊對美元1.224，歐元對美元1.056，澳元對美元0.677，新西蘭元對美元0.638。港金系报1664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2.78美元，卖出价1793.21美元。港汇指数102.7，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天桥去观塘道方向近淘大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一大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

但英国通讯管理局却在六月初宣布，出于公众利益的考量，要保留部分电话亭，当中包括位于流动电话信号未能覆盖的区域，又或者各种意外黑点附近的电话亭，又或者过去十二个月内有52次拨出纪录的电话亭，以及曾被用以致电保护儿童或者防止自杀机构的电话亭。当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为止的12个月内，保护儿童或者防止自杀机构合共收到约45000个来自电话亭的求助电话，可见电话亭仍然具备某些重要的社会作用。蓝地球，悠然赞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 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时间来到晚上的八点，接近是8:44。不好意思，是时间是来到晚上的6:44。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自由风，自由风。林智能，这一节呢，我们不如讲有关于棕地的问题。因为呢，即系大家都知啦，其实全香港呢，以新界啦，即系棕地就讲緊，即系主要系新界地方啦，大概呢有1600公顷嘅棕地嘅。咁但系呢，政府都讲啦，就话大概有60%，即系1000公顷嘅棕地呢，因为系位处喺发展区内啦，咁又或者系因为其他嘅因素啦，所以就会陆续呢发展成为高密度房屋或者系其他用途啦。咁即系意味呢，佢哋就棕地作业者就需要搬走了。但是呢，政府为了安置一些棕地作业而提出的多层工厦，它就要去到2027年才推出。而且呢，那个面积亦都不够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么多的棕地作业者使用。所以怎样安置一些棕地作业者就成为了另一个问题了。 是啊，因为呢，其实近排都很多人谈这个棕地作业安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呢，其实有一些棕地作业是跟香港的一些支柱行业有关的，譬如物流业。物流业呢，其实问题就是，譬如它是做不到安置的话，譬如这些物流链一旦是断裂的话，它很难去重建到。另外呢，就因为呢有一些物流行业呢，它们用的仓库的面积比较大，所以它们要找个另一笪地呢去代替原本的作业呢是困难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物流业很靠那个地理位置啦，咁通常都需要近一啲陆路过关嘅口岸啊，或者码头、机场配合到咧，先可以生存嘅。咁所以咧，呢啲物流行业咧，你叫佢哋自己去揾地咧，系相当大嘅难度啦。咁而咧，头先陈燕平都提到啦，其实而家业界啦，同埋议员咧，都有一啲嘅诉求嘅，譬如就系希望政府起码一个一站式嘅窗口，即系可以令到嗰啲业界人士系容易啲揾到支援啦。咁另外咧，就系关于嗰个工厦啦，嗱，咁呢个特别设计工厦咧，就去到2027年先至会落成啦。咁就有啲远水不能够近火啊，咁所以有啲业界人士都担心咧，会唔会去到收地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未揾到地方去搬迁。 种种嘅问题呢，其实物流业界都提出咗呢好一段嘅时间㗎喇。咁但係就算政府呢，佢哋亦都係话呢，即係未必係可以做到即係无缝交接嘅。譬如呢，就係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啦，佢日前呢喺立法会度应该上个月啦，即係佢喺立法会度呢去到书面去到回应嘅时候呢，亦都係话即係去到2026年呢，受影响嘅棕地达到700公顷啦。咁但係头先提过 咧，首批嘅工厦就提供大概系400公顷嘅楼面面积，咁所以呢个系做唔到一个无缝交接嘅。其实咧，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议员啦，关注到呢个问题啦。譬如亦都有一议员就话，佢系咪可以利用北部都会区或者系交椅洲嘅人工岛建立物流产业园咧？咁但系呢个亦都可能会有一个时间性嘅问题，林子欣，因为如果譬如头先讲嘅啲中地作业者要2023年到2024年中咧就相继搬出嘅时候，咁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同埋交椅洲人工岛咧都系配合唔到呢一个嘅安置方法嘅。 咁另一个即系立法会嘅讨论点咧，就系嗰啲多层嘅工厦咧，嗰个设计啊，佢个租期系点样？因为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呢啲工厦咧个租期系太短嘅，即系譬如可能三五年咧，其实就嗰啲作业者就会好有保留嘅，即系唔想即系搬来搬去啦。咁另外咧，就系究竟嗰个租金啊，系会即系设到几高咧？咁过去我哋都有讨论过啦，就系有一啲作业者希望就系政府自己營運翻呢啲工廈啦，咁就因為有一啲作業，不過佢唔係一啲好高成本嘅製作啦，佢負擔唔到一啲太重嘅租金嘅。咁啊，另一個關注點就當然係嗰啲配套啦，因為譬如咧，佢哋好多貨車要出入啦，咁呢啲工廈嘅設計上邊係咪可以方便到呢啲中地嘅作業者咧？咁呢幾個咧都係喺嗰個工廈嘅設計上面咧，而家議員討論緊嘅一啲問題嚟嘅。 除咗係頭先講到工廈啦，因為咧喺中地上面嘅作業咧都有各行各業嘅，有一啲係物流業，但係有一啲可能係車房啊，亦都有其他啦，咁亦都有不同嘅需要啦。但係就算如果佢哋唔係去多層工廈，如果譬如係話政府即係可以提供啲資料，等佢哋再去考慮其他啲短期租約用地咧，都同樣會出現頭先嘅問題，就係佢只係一個短期租約啦，亦都會導致到可能佢哋過幾年咧又要再搬。呢個對於佢哋成個嘅產業咧都有相当之大嘅影响嘅。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乜嘢嘅意见同睇法呢？咁啊，因为中地作业其实都系香港嘅经济活动嘅一部分啦，吓咁点样去处理呢？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阿林子欣，我哋请嚟咧就系香港货柜车主联会嘅主席林海达嘅。林海达你好， 啊，两位主持好。 系，林康达嗱，可唔可以讲讲咧？你哋就系、是、即系同物流业相关噶啦，咁成日都要往来仓库噶啦。而家你哋嗰啲嘅仓库或者库存地方咧，系通常喺边啲地区啊？ 基本上咧就喺新界咧北区啊，或者流浮山一带啊，都有好密集嘅仓库系即系喺度运作紧嘅。咁其实就嗰个发展咧，就系、是、经过一段长时间啦。以往咧，我哋嗰個物流倉庫咧，其實就集中喺呢個葵青區。咁啊，但係隨住即係經濟一路發展啦，咁啊好多以往嘅貨倉嘅用地咧，即係葵青區咧，就已經俾啲高增值嘅行業咧就嚟使用咗啦。咁啊變咗個為咗保持競爭力咧，咁就好多傳統嘅倉庫業咧都一路一路咧就過去嗰十年八載咧就搬咗入去。流浮山啊，北區一帶，即係嗰啲傳統咧，就係一啲貨櫃堆場。但貨櫃堆場咧，亦都隨住香港嗰個港口角色嘅轉變咧，就淡出咗，咁就變咗改為呢啲咁嘅中地嘅形式去做貨倉嘅。 你剛才講到就係、是、葵青區嗰啲嘅貨倉咧，就俾啲高增值行業去用咗啦。咁究竟係講緊即係佢哋係嗰啲嘅倉庫就變身成為呢一啲高增值工業嘅即係使用咗啊？定係可能係全棟拆咗去改建，令到你哋喺嗰度可以用到嘅倉庫嘅數量係減少 咧？佢係嗰個倉庫係保持喺度嘅，但係即係話譬如話有啲名牌嘅，譬如話好似我哋好熟悉嘅，譬如 Sony 啊，咁佢又租咗啲地方用啦，啊，因为佢嗰啲电子产品好值钱噶嘛，咁佢被贵啲嘅租，又或者系一啲名牌嘅服装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品牌咧，佢都即系锐意咧喺香港发展嗰个生意嘛，因为本身嚟讲过去嗰段时间，好多国内嘅朋友都落嚟即系香港买嘢啊，香港亦都经济起飞啊，咁啊即系可以即系用一个。好嘅價錢去買到嘢，咁所以嗰啲倉咧就唔受人用嘅。咁我哋本身嗰個傳統嘅貨倉嗰個貨值咧，本身嚟講又唔高嘅，咁變咗即係話咧， 相对来讲个竞争力低咗嘅时候咧，我哋就要拣一路即系迁出去越嚟越远，咁啊去到嗰啲即系流浮山一带嘅时候咧，那个租值就相对低，咁就建咗啲临时形式嘅货仓或者系同政府攞咗牌嘅货仓就嚟到运作咯。 嗯，有一个租金的考虑。 嗱，咁我哋头先提到咧，其实即系政府都有讲过话，即系佢都会去帮嗰啲嘅作业者系可能做一啲赔偿啊，或者重置安排啦。咁据你所知啦，即系一啲受影响嘅物流业嘅作业者咧，其实而家佢同政府嘅沟通嘅状况系点样？ 系啦，沟通肯定有嘅，其实就即系嗰个赔偿嗰方面咧，其实唔系今时今日先至系讲紧嘅，其实早两三年前咧，其实已经有溝通嘅大家，咁但係個問題就話咧，溝通之餘咧，就之前好似嗰個賠償啊，同埋嗰個運作係點咧？就之前政府就話會喺附近咧就起翻啲多層嘅貨倉大廈，咁就係可以安住到。咁但係即係好似頭先你哋所講都知啦，就而家嗰個入夥嘅時間同之前個計劃咧可能有變啦，即係佢有落差。咁變咗即係話，而家呢一刻咧，佢可以補錢俾你搬，但係個問題就係嗰筆錢俾咗你之後，你都冇法子揾到一個你合適嘅地方，咁變咗就係有問題啦。咁就而家即係話咧，我哋我做貨櫃車，我哋最需要咧就是、香港要保持一個即係充足嘅貨源，咁先至成個行業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咁如果冇咧，咁你嗰個貨源一路少嘅時候咧，就所有嘅持份者咧都會有損失。 嗯，另外喺啲即系面積嘅要求上面啊，其實呢啲嘅多層工廈嘅設計暫時係咪可以都配合到你哋嘅需要咧？ 嚴格嚟講咧，就喺個租值點啦。嗱，因為點解會有少問題出現咧？就係、是、因為呢啲咁嘅多層停車場咧，因為佢要建設嘅時候咧，要考慮好多因素嘅。嗰個泊車位啦，上去嗰個行車道啦。都佔用咗唔少嗰個面積嘅，因為你啲重型車上去嘅時候咧，你唔係好似普通嗰啲私家車停車場咁樣，佢嗰個幅度個擺度要好大先至可以即係俾一架貨櫃車上到去。咁變咗咧就有啲地方會浪費咗，咁所以嗰個實用面積比一般而家我哋喺中地上嗰啲貨倉嚟講咧係縮細咗好多嘅。如果同埋嗰個高度啊，個高度而家一層咧。譬如呢啲咁嘅貨倉大廈咧，可能俾二十尺咁樣，或者廿零尺，咁已經好犀利嘅。咁但係如果喺中地上起咗啲咧，咁佢可以起到咧就成四五十尺都可以嘅。咁變咗即係嗰個實用性咧，相對嚟講咧係低咗。咁即係無形中你就租金咧就越多咗。咁如果以佢哋講咧，就差唔多。如果用中地嘅貨倉同貨倉大廈比較咧，差唔多有2.5倍嗰個比例。租金相差。 嗯，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因为嗰啲工厦就有排都未起好啦，咁而家即系但系就已经要搬迁在即噶啦。其实呢一两年，咁喺嗰个选址，即系你哋真系要揾嗰个地方搬嘅时候咧，其实譬如特别系物流业咧，你哋要揾个新地方会有啲咩嘅要求啦，同埋会而家面对嘅一个点样的困难？ 其实政府都有啲选项俾业界嘅，但系业界就个 feedback 就唔系好即系好理想啦。咁因为佢有啲地方嘅时候咧，可能即系个交通配套，你知，譬如话啲货仓，我哋要啲大型车可以进出嘅，咁佢可能啲路又窄啊，出入又唔方便啊，咁同埋要近住关口啊。你知我哋譬如话虽然而家个疫情关系，中港嗰个运输就系、是个量啊跌咗好紧要，咁但系长远嚟计咧，我哋希望都系要揾到一啲地方咧。就通关要便利啦，因为我哋嗰个主要个命脉个货源咧就喺国内噶嘛。如果通关唔便利嘅，咁我哋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啦。咁其他嘅条件咧，就都我觉得都唔系好成熟嘅而家。咁即系所以咧，其实我有两样嘢啦，即系我哋嗱业界就最希望就话可以即系揾到一个暂时性嘅安置嘅地方俾业界，然后先至即系话去收地啦。如果你真系冇嘅，你都要睇下点政府点样安排。第二咧。长远啲咧，我觉得政府咧，因为我哋以往啊，即系过去特区成立咗咁耐咧，其实对物流嗰个政策咧系冇嘅，所以你见到而家我哋嗰个货柜港咧，由曾经世界第一，一路跌，到而家好似唔知第九定第十，我谂出年会跌出十名以外，咁就系因为嗰个 政策上对这个物流业 的扶持呢，即是跟其他邻近地方来讲呢是差好远。即是人家全部都有，譬如新加坡咁国内咁都对物流业或者港口呢是有一定的支持的。但是香港呢就之前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是那个自由市场经济啊，咁但是个问题就是你的对手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嘛。咁你好景嘅时候，咁大家都唔觉啦。咁但係随住呢几年疫情啊，各方面啊，运动啊，咁嗰个经济走咗下坡嘅时候呢，咁你就会觉得妖样样都唔掂喎。咁我觉得呢一届政府呢成立咗嗰、那个运输及物流局呢，应该要制定啲同业界倾係长远啲嘅方法，就增加返香港港口嘅竞争力，咁然后先至可以有望过解决到问题。 嗯， 是局长都提到话有，即系佢希望会有一啲专门嘅职位负责跟进你哋嘅即系问题啦。其实而家由边一个系即系对口单位系同你哋去即系商讨嗰啲安置安排？ 呢一个咧，我就要问翻货仓嗰边，佢会比较清楚啲。系有呢、這个呢、這个官员处理中嘅，咁但系即系话。你到唔到位咧？這個、呢個咧，但我相信而家暫時大家都睇到啦，即係你淨係嗰個搬遷嗰個位置，你都冇法子即係無縫交接。咁你如果叫啲持份者你自己揾地方，佢揾唔到地方，或者佢要捱好貴嘅租，咁究竟佢總選唔選擇繼續即係做落去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大問題。如果佢哋嗰個貨倉嗰個安排即係冇法子即係繼續落去嘅時候咧？咁好多货咧就被迫可能咧就喺国内走咗，就唔会再经香港。 系啊，林可达啊，长远嚟讲咧，其实有一啲嘅议员就提议，譬如北部都会区啦，系咪都系可以一个发展物流产业园嘅地点咧？咁对你哋头先好强调交通便利啦，咁你觉得呢个系咪一个可以嘅选项咧？ 我觉得业界持开放态度嘅，即系最主要就系政府系睇到边一度可以用，有啲咩配套可以同业界倾。即係因為咧，你好多原因，即係好簡單咁。點解而家呢次發生中地話會收地出現問題咧？就過咗幾年嘅時候咧，政府就係要揾地起樓嘛。咁好多起樓嘅時候咧，佢就先先考慮咗，佢有政策，但係調翻轉頭嘅物流業，佢嚟冇乜大嘅一個考慮喺我哋各方面嗰度。即係嗰陣時嗰個重點唔係放喺我哋物流業。咁但係而家物流業你見到以為。都唔掂嘅，咁樣都要諗喎。咁我覺得政府應該就係話同業界或者係點樣成嘅，揾一啲大家都可以接受嘅方案或者政策咧，咁慢慢揾個解決嘅方法咯。呢、這個就係、是、 好多謝你。 短期就希望、那個、 要解決嘅。 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旗下嘅貨運工會。就是否停止罷工投票，在26000多名會員入面，只有13%參與投票，最終有61%人贊成結束罷工，37%人反對。由於贊成票超過一半，工會決定停止罷工，返回工作崗位。分析認為，在國內外經濟環境，因為高油價、高利息而持續惡化的情況之下，罷工對經濟帶來巨大的損失，因此未能夠獲得國民支持。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是天晴。明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偏北風。指望隨後一兩日氣温逐步下降，下周中至後期早上相當清涼。現在氣温20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獅子山隧道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快線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而家已經清理好曬噶啦。龍尾排到獅隧收費廣場，而受到意外影響，獅隧去沙田方向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另外，青沙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南灣隧道出口都有一宗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暫時封閉，龍尾管道入口。而较早前牛头角道天桥去观塘道方向近住淘大花园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现时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龙尾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落山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而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到联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车多龙尾牛头角下村；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德宝花园；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现时尖沙咀一带比较挤塞，包括梳士巴利道、广东道、柯士甸道、连翔道、七贤道南、九龙公园径、佐敦道等等，咁大家经过就请留意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兆安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营点一期比较车多龙尾博爱医院。另外，为了配合维园举行紧的公展会，由现在至到午夜12点，维园一带都会有封路和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不同的观点，又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中共20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哋必须认真学习贯彻20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20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叶咏琪，商讨1岁和1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6岁女童的生父，商讨佢女儿的福利事宜。女童生母是方敏仪。胡玉文，商讨9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邝祖贤，商讨6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叶正华，商讨6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李聪，商讨4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张律，商讨6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我们预计由现在至到2026年，政府将会陆续收回和清理200公顷的棕地。 重置棕地作业是发展局其中一个主要工作，怎样平衡发展和安置受影响的棕地作业者呢？发展多层大厦最新情况是怎样呢？另外，政府建议放宽强拍门槛，对重建的帮助又有几大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来到晚上的7: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林子欣啊，其实呢工展会呢，我相信即是对于香港好多人来讲呢，老一辈的人就是一个记忆，但是对于新一辈的人来讲呢，可能就是好记得那些抢货的场面。 是啊，那些即是1蚊啊10蚊啊，譬如抢啲鲍鱼啊面啊，那些就应该大家都好记忆犹新啦。咁今年呢的工展会呢有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即是它那个举办的时间都长的，即是连续24日啦。咁就横跨了两个假期的，即是这个元旦和圣诞。另外都有些利好因素，就不知道大家听众记不记得呢，就还有即美期消费券，我记得都还没拿的，即是还有1000蚊美期消费券。会不会大家拿来去工展会购物啦，这些是都是即利好工展会的因素啦。但是跟上年呢有些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上年呢就大家都留在香港的，咁今年咧会唔会即系大家出晒去旅行咧，就即系少咗人留港消费，又会影响到工展会个行情咧？咁呢个都吓，即系可以同一人嘉宾倾下。 咁当然啦，就系嗰个疫情嘅状况咧，今年同旧年咧都会有啲即系不同啦。咁旧年啦个气氛咧系比起以往嚟讲咧，起码开张嗰阵时咧就系比较淡静嘅，即系啲参展商都观察到咧人流咧係比較少，而且咧舊年同今年一樣啦，現場咧都係唔準試食嘅。嗱，呢個亦都會唔會係即係減低咗市民購物嘅意欲咧？咁其實今年咧，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嘅新聞片段啦，似乎就個人流狀況咧就反而都唔錯喎，即係相對起嚟。咁但係如果你唔俾試食嘅話，其實之前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嘅即係促銷嘅展覽咧，就係一啲遠啲嘅地方啊，即係譬如亞博館啊等等嘅舉行。咁嗰度由於即係唔俾試食啦，加埋其他嘅限制啦，就影響咗啲參展商佢哋話即係成個生意啊人流都會受到影響嘅。咁今年嘅工展會又會如何咧？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工展會對你嚟講咧，即係一個點樣嘅活動咧嚇？大家會唔會都覺得即係係一個留港消費嘅途徑咧？可以打嚟1872311872311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请嚟咧创商会嘅会长史立德啊，史立德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 先立德啊，首先咧，不如讲讲啦，即系今日就系首日开锣啦。你暂时睇到今日个反应系点样咧？特别系如果同旧年比较，个差异会系点咧？ 今日咧就开幕嘅第一日啦。咁我哋过去咧就喺星期六开嘅。咁但系因为今年个农历新年咧就喺一月咧就好早嘅，咁所以话趁早啲。咁虽然系星期五啊，但系咧入场都唔错嘅，入场嘅市民咧就都已经一早排队急不及待咁入嚟扫货噶啦。咁而且咧就有唔少嘅摊位嘅优惠嘅商品好快就卖晒，咁尤其是咧市民好中意嘅鲍鱼啊，1蚊嘅鲍鱼啊。咁就更加喺5分鐘就已經係賣曬啦。咁反映到入場嘅人士嘅消費意欲都幾高漲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今年嘅整體嘅人流啊同埋嘅銷情咧，都係會係樂觀嘅嚇。雖然咧就話而家咧又有啲去咗外遊啦，咁但係仲有好大部分嘅人係留喺香港嘅。咁一般出外嘅都係比較上係。可能佢哋係太耐冇去旅行啦，咁都走去鬆一鬆先啦。咁但係我哋又有20多日嘅時間喎，咁啊可以咧就翻去完旅行翻嚟仲可以購物嘅。 但係對於你自己嘅觀察咧，對比起舊年咧個對比會係點樣啊？ 而家就第一日啫，咁對比嚟講都係保持翻係舊年嘅第一日嘅嗰、那個情況嘅。咁我覺得都係。十分滿意嘅，因為今日個天氣都唔錯啦，咁就亦都係希望係户外咧就要好靠嘅天氣，咁如果繼續落去嘅天氣都係好嘅話咧，我諗今年希望可以咧係打破舊年嗰個銷情咧啊。 咁我哋头先倾到咧，即系今年工展會都係即系唔可以試飲試食咧，其實對個生意額有幾大影響咧？ 試飲試食咧就係、是、一個促銷嘅一個誘因，係一個好好嘅一個營銷嘅方式。 咁好可惜，因為疫情之內咧都係唔可以，即係雖然我哋去爭取咗，但係最後都係唔可以試食啦。咁但係咧，睇嚟咧亦都無減我哋市民對我哋公展會嘅支持嘅。咁點解咧？因為過去咧，我哋有兩個較早之前咧，就喺葵芳嗰度有一個美食嘉年華咧，都係冇試食嘅。咁但係都錄得唔錯嘅一個銷情嘅。咁而喺亞博館嘅嗰個更加遠啲嘅添啦，咁但係都唔錯喎。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好有信心咧，係可以保住翻我哋嘅零售業啦。咁希望喺個公展會嘅期間咧，帶動起我哋香港嘅零售業啊，或者我哋嘅餐飲業啊，希望多啲人出嚟行啊，買下嘢啊，散下心啊，咁又帶動翻我哋嘅飲食業界啊，咁樣嚟到刺激翻個消費啦。 其實就算是今天在立法會上面呢，也都有議員在委員會裡面討論到安心出行的作用啦。現在進入公展會呢都是要掃安心出行的，也都看到有一些出席的市民呢就覺得都比較不便，影響購物的心情。其實你們又怎麼看這些措施對於你公展會的一些影響呢？ 我們入場都是要掃安心出行的了。咁嚟緊因為有累積咗有成三年咧，我睇嚟個市民咧各方面咧都已經習慣咗啊，咁所以嚟講咧就都唔係好大嘅一個問題。咁我所有嘅防疫措施啊，咁我哋入嚟就要戴口罩啊，咁大家都已經預上咗係一個恆常嘅一個措施嚟嘅，咁所以唔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妨礙市民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健康係都要注意噶嘛。雖然係而家係有一個唔係話好大嘅一個有個傷亡嘅數字咧，咁但係我哋都要提防呢個注意嘅。咁如果入場嘅人士都我哋都順帶一提啦，都係會有人咧，如果佢因為唔食得嘢咧，我哋會有人巡邏啦。咁如果見到有佢喺入場嗰度食嘢咧，我哋都會温馨提示下佢嘅。 另外就係舊年咧喺舉行公展會嘅時候啦，唔少人嘅第二期消費券咧都用到七七八八啦。咁今年咧當然就係、如果係用其他支付工具嘅，咁佢嗰啲消費券嘅金額咧就已經發放啦。咁但係如果咧係用八達通收消費券咧，佢都仲有1000蚊嘅尾數咧嚇，即係遲啲可以攞埋嘅。咁呢、這個亦都係撞啱喺你哋公展會會期喎。你預計呢個會唔會對於你哋嘅即係市民嘅消費額啊？會有一啲嘅影響，或者有一啲嘅帶動咧。 我覺得咧就係、是、都而家仲有一期嘅消費券啊嘛。咁嚟緊咧就趁住呢個消費券咧，可能都會幫到手嘅。咁過去嚟講咧，就喺呢一個我哋嘅經驗累積到咧，因為啲市民入嚟咧都係有一個。好抵嘅，我哋嗰個貨品又比較抵啦，嚟到搶吸引嘅客人啦。咁我睇嚟咧就係、是、雖然冇得試食，剛才我講冇得試食啦，但係我覺得個個翻嚟咧都係買得好開心，因為我哋嘅喺場裏面嘅公展會價咧係同出面嘅價係平一啲嘅，咁大家市民都知道噶啦。咁仲有咧係一啲咧係米商嘅參展商咧。喺个摊位嗰度咧，系推出一啲游戏咧。如果中咗赢咗游戏咧，就会系派啲米俾佢嘅。咁都会吸引到一定嘅市民嚟到驻足嘅。咁仲有今年我哋嘅吸引力咧，就系、是、有个啲怀旧嘅呢啲玩具啦。咁除咗啲玩具摆喺度咧，亦都系吸引到啲小朋友咧。仲有一个摊位咧，系佢哋嚟到玩嘅，有得玩有得卖。咁呢个系几好嘅一个。入嚟咧就有得玩，又可以親子，又可以購物，咁啊係打造一個嘉年華式嘅一個展銷啦。 咁我哋都知道，其實喺疫情期間去舉辦呢啲大型嘅實體展覽都唔容易啦。你認為即係公展會咧今次嘅舉辦，其實對於帶動香港嗰個整體嗰個展覽業咧有啲咩影響咧？ 這個呢，我們都是想呢希望呢公展會呢可以帶動到實體的一個展覽啦。我 哋有啲展覽咧，的確喺疫情嗰陣時咧就去咗第二個國家嘅，去好多都流失咗。咁我係希望喺搞呢個實體嘅展覽咧，係帶翻嚟。咁的確咧係有一啲展覽咧就係翻嚟啦。咁譬如一個毛皮葉啦，咁佢原本係去咗韓國嗰度展覽，咁佢會將會翻嚟香港，喺一月份咧就會翻嚟一個做一個實體嘅展覽。咁我希望陸陸續續咧喺呢啲展覽業咧實體嘅展覽咧係可以帶動翻我哋香港嘅經濟。咁實體嘅展覽咧就係同一個網上嘅展覽或者係其他展覽唔同，啲實體展覽尤其是喺户外嘅展覽咧。是有一個氣氛，大家可以分享，咁又可以，如果市值就梗係更好啦。但係唔好咧，市值咧有一個大家朋友一齊咧約埋嚟咧，係購物有得講，有得睇，有得傾咧，而且有得玩咧。咁呢個展銷咧係會有刺激大眾嘅消費嘅作用嘅。 好多谢晒你，史立德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史立德咧系厂商会嘅会长嚟嘅。其实啊，林志恩即系呢啲嘅以往啦，香港喺疫情之前啦，都不嬲举办开嘅大型活动啦，继续举办啦。而今年咧嗰个规模咧都唔少啊，因为有成860个嘅户外摊位啦。都是不是釋放一個訊息，香港是已經逐漸復常呢？ 是啊，還有因為其實今次剛才你提到那個攤位的規模呢，其實差不多都去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還有即是業界都有一個期望的，就是今年的生意額希望是多過上一年，他們都有個目標，就是今年是可以有10億的營業額的，都希望即今次工展會是做到一個即帶動一個零售業的作用。 嗯，電話號碼18723111，大家咧对于呢啲嘅大型展览活动翻嚟啦，即系有啲乜嘢嘅分析啦，或者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张生噃，张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啊！好失望啊，听到啊，小白不讲咧，佢都唔帮我哋普通市民争取嘅。我开头对佢好有期望，以为佢会做到嘢。 边点啊？你讲紧？ 但系我就话啦，我哋而家去工展会想。試飲試食啊，試咋啊，唔係正式食啊，都唔得。咁點解對上個月嗰個七人欖球賽，佢哋就可以飲食都得咧？佢哋高級啲咩？我哋低級啲咩？ 嗯， 阿史立德應該都有爭取嘅，不過就即係唔成功咁解啫。 而家個政府就係話，我哋去工展會嗰啲人係低級啲，唔準飲食都係咁啫嘛。 對你嚟講咧，張先生啊，如果工展會係可以試飲試食咧，會唔會對你入場嘅吸引力係再大啲啊？ 絕對會啊，同埋你可以再俾啲條件噶嘛，打齊數針嘅就可以飲食至都好啊，甚至乎你係確診者嗰6个月內。咁你可以飲食啦，咁都好啊。但我根本連呢個渠道都冇喎。 好啊，多謝曬阿張先生嘅意見。其實呢個可能亦都係即係部分市民覺得啊，工展會以往我都可以試過，然之後先至買，但係點解而家冇嘅？咁其實係咪可以真係加諸一啲嘅限制，然之後 有啲地區可以食嘢啊咁樣啦？ 係啦嚇，咁啊嗱，呢個可能係即係香港整體嘅防疫政策咧，究竟點樣可以達到個一致性啊？都係一個值得去思考嘅地方嘅。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不如我哋就真係讲讲咧香港嘅疫情同埋一啲嘅防疫措施啊，因为寻日咧政府就宣布啊，一啲确诊者同埋密切接触者咧，佢哋嘅隔离日数咧就由7日变咗做5日嘅。咁但係与此同时咧，其他嗰啲嘅防疫限制咧係未有一啲嘅更改嘅。咁究竟大家点睇咧？譬如头先讲过嘅安心出行啊，佢到了这个阶段，它的实际作用到底是怎样，是不是还有需要保留呢？今天在立法会的会议上面是有讨论过的，你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样，不妨打来18723111 跟我们谈谈。阿 妈，妈 怎样啊？叫亲阿妈一定是有事所求啦。 怎会呢？我想提提你和老豆的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是啊，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了，未完成登记的电话储值卡，即是太空卡，在2023年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 吓，那怎么办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打佢哋嘅热线29616699添。 其实过了也变了，我已失去弱势。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本地乐队 Special， 乐队四位成员会分享创作加编的点点滴滴。 星期日晚8:30，港台电视31。 旅游乐园之爱尔兰大自然清新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爱好者 Twinkie 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一次爱尔兰的清新旅行。 Twinkie 用步行、 搭火车同埋跟团三种形式欣赏东面艺术文化作品， 中部咧就睇古堡， 西面欣赏美丽海岸线。当中精彩内容， 留意星期六下昼4-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加埋 Twinkie，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智恩刚才都讲过啦，就是今朝早咧喺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面咧，咁啊一啲嘅议员啊都相当之关注香港嘅防疫措施，特别就系会唔会配合到咧内地日前公布嘅新十条嘅防疫政策啦。咁啊嗱喺呢个新十条之下啦，其实咧有好多嘅一啲嘅检测嘅要求咧都系放宽咗嘅。除此之外咧，较早之前啦，亦都系喺内地一啲嘅一般场所同埋跨区往来咧都唔需要再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埋去扫健康码嘅，咁所以有啲嘅议员就关注到，既然系咁嘅时候，香港系咪可以同内地都看齐去到放宽咧？同埋譬如安心出行啊，我哋系咪仲需要继续扫咧？ 系啊，嗱，今日其实除咗局长有出席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嘅会议之外咧，其实副局长李夏欣咧都喺电台节目嗰度咧，即系都回应一啲关于防疫措施嘅问题啦。咁但系咧，似乎咧而家咧就我哋得一個方向咧，就係會復常。咁但係究竟具體啦，即係安心出行或者疫苗通行證幾時先至唔會再用咧？咁副局長嘅答案咧就係佢話終有一日都唔會再用嘅。問題就係幾時咧？咁就冇一個確實答案啦。咁就而家似乎咧，我哋睇緊嗰樣嘢咧，就係嗰個即係醫療系統嗰個承受能力去判斷咧，究竟我哋幾時再去放寬嗰啲防疫措施咯。 其實我哋而家防疫措施即係都有好多啦。咁但係除咗安心出行之外啦，頭先亦都提過疫苗通行證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譬如食肆咧每台嘅一啲嘅人數限制啦。咁亦都咧有譬如限聚令啦，同埋咧就係口罩令嘅。咁其實如果根據翻即係醫學專家嘅一啲嘅普遍嘅意見咧，都係認為咧，譬如口罩令咧係應該最遲先至去到取消嘅一樣嘢嘅。咁但係亦都會認為咧，係疫苗通行證咧暫時都係繼續有需要保留以提高咧個疫苗接種率。不過對於安心出行咧，唔少嘅醫學專家咧都覺得佢嗰個實際嘅追蹤意義咧已經係比起喺疫情初期嘅時候咧，大大係減少咗㗎啦，咁係咪仲需要去到保留呢？18723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924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647宗，多23名患者离世。18间安老和残疾人士院舍录得个案，一共涉及19名院友和7名员工，一共有34名院友列作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 另外913间学校呈报1849宗个案，涉及1528名学生和321名教职员，17间学校一共17班需要停课7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一位同住家人确诊新冠病毒，蔡若莲现在按照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进行居家隔离，进行居家检疫，检疫期间会在家工作。教育局发言人说，蔡若莲一直有定期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他昨天曾经做过核酸检测，今日亦都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都是阴性。海关在多个货柜检获5300万支美元税香烟，市值超过1亿5000万，应货税值大约是1亿元，是过去一个月第二宗涉及过亿元的走私香烟案。海关今个月一号分别在大角咀、上水和文锦道的货柜合共检获4200万支美元税香烟，拘捕两名分别54和60岁的男司机。今个星期三再在上水一个货柜场截查一架货柜车，检获1100万支美元税香烟，拘捕一名58岁的男司机。海关说，圣诞新年前夕是物流业的高峰期，估计私烟活动增加，私烟集团趁机提早补充货源，以供应本地和海外的私烟市场。海关又说，不法分子将收藏大量私烟的货柜，收藏在偏远地区较隐蔽的货柜场和物流场。国家卫健委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上强调，做好医疗资源准备是做好下一阶段医疗服务工作的关键，已经指导各地加强医疗资源的准备和建设，包括二级以上医院都要开设发热门诊。另外，按照城市人口的规模，将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为亚定点医院，具备一定的治疗功能。卫健委亦都要求医院不能够拒诊核酸呈阳性患者，门诊患者到医院就诊之前仍然要先进行核酸检测。医院普通门诊的诊疗区要划分为核酸阳性和阴性的诊疗区，民众出示核酸检测结果之后，根据结果分别进入相应的诊疗区接受医疗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的天晴，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下降，下周中至到后期早上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南湾隧道出口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只是近住管道出口范围稍为多车。另外，较早时牛头角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桃大花园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是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之前呢过了将瑞收费广场前些少曾经有交通意外的，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啦都是经过将瑞排到去近电话机楼。将瑞的九龙入口即是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就排到近翠屏南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即是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比较多车一些，龙尾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学园街。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景月台，较早时狮隧去沙田方向的间封措施取消了的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比较多车，龙尾近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近果栏。另外，在尖沙咀一带多处道路仲是比较繁忙一啲噶。 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漆咸道南介乎昌运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排到去帝国中心。提一提大家啦，喺铜锣湾为咗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公展会，直至到午夜十二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记利座字街系划为行人专用区噶。铜锣湾一带啦，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揸车朋友最好啦就避免前往受影响地区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一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做得准父母当然想 BB 不迟不早出世，但有时候 BB 提早来临，同足月出世的 BB 相比，或者有机会面临更多健康问题和发展障碍。作为早产婴父母要怎么面对呢？请留意精灵一点早产婴治疗系列，逢星期三下午一点至两点，讲解早产 BB 的健康问题和治疗方法。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協約國成员已经讨论緊點樣瓜分中东呢一塊大肥肉。 劳伦斯一直支持阿拉伯人起义，而英国外交官麦克马洪亦都同意在战后承认阿拉伯人在中东大片地区中独立建国。 只不过最终君子協定通通化为虚言。 古今风云人物劳伦斯，主持张伟国、曾祥贤。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大家覺得即係而家有邊啲嘅防疫措施啊，即係係可以略為放寬嘅咧？咁啊，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討論一下嘅。咁啊，林志恩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餐飲業界嘅代表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嘅會長黃家和嘅。黃家和你好。 两位好， 系黄家和。首先想问啦，因为安心出行咧，其实已经推行咗即系好一段嘅时间啦。观察到而家啦，相信业界系咪都已经或者顾客都已经系习惯晒使用安心出行嘅咧？实际上佢对于你哋嘅生意额或者系人手啊，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去到而家为止， 首先安心出行推行咗呢段期間，無論是食肆前線的員工，同埋啲顧客咧，其實都係習慣咗嘅。咁但係始終咧係有小部分嘅人士咧，未必係仍然適應。譬如話一啲旅客啊，就算佢係過咗零加三呢個時段都好啦，咁仍然係要出入一啲指定嘅場所咧，係要用安心出行啊，同埋疫苗通行證啊咁樣。咁對呢類嘅人士嚟講咧，咁仍然係有啲不便嘅。咁同埋因為安心出行咧，其實係本來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冇真正追蹤嘅作用喺度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安心出行其實可以喺呢個時間咧係取消嘅。 咁當然咧，如果你話對食肆嘅生意會唔會因為用安心出行而有影響咧？其實係因為大家都習慣咗，講老實，咁亦都喺個生意上咧，唔係話有一啲明顯嘅影響。問題咧就係因為我哋唔係單純指安心出行會影響食肆嘅營運或者個生意，而係我哋睇整體嘅。一啲防疫嘅措施會唔會影響香港嘅復常啊？咁譬如話，而家餐飲啦、零售啦、旅遊啦，咁呢啲行業咧，其實係受到疫情嘅影響咧，有好多一啲仍然係實施嘅措施咧，而導致到譬如話旅客嚟香港嘅人數咧，目前都係。真係好少嘅，咁反而咧，因為零加三之下咧，咁有好多香港嘅人士出外旅遊，咁由9月26號開始到而家嘅話，大家有目共睹，真係好多市民咧係出外旅遊嘅，咁呢個咧反而係直接影響餐飲嘅生意。除了餐飲之外，相關的行業，譬如話零售啊、旅遊啊，咁呢啲一樣係受影響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政府要重新檢視，究竟有一啲措施係咪應該仍然保留咧？譬如頭先而家所講嘅安心出行係咪應該繼續咧？甚至咧，我哋都希望咧係取消黃碼嘅制度嘅。咁黃碼制度其實對一啲外國嘅人士嚟香港嘅話，亦都構成好多不便，同埋其實佢哋唔係太了解呢啲又綠碼又黃碼，然後又藍碼之類咁樣。咁有好多一啲。人士咧，甚至外國嘅人士啊，亦都有向我反映咧，佢哋寧願咧等香港嘅措施係真正係放寬啦，或者係冇構成太大嘅不方便嘅話咧，佢哋先至會嚟香港。咁所以其實我哋真係好希望咧，政府再重新檢視現有嘅做法咯。 你剛才提到啦，其实嗰个餐饮嘅市道咧，除咗睇你哋本身嘅一啲防疫嘅措施之外，其实都睇晒香港整体嗰个防疫政策嘅。咁嗱，近排有呢、這个即系团进团出啦，你其实对饮食业界嚟讲咧，有冇一啲帮助咧？ 完全冇帮助因为团进团出咧，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知道啦，有几多团嚟到香港咧？未來剩翻呢幾個星期就已經係年底啦。年底之前咧，本來我哋都希望政府有一啲喺防疫嘅措施嗰度再進一步放寬。咁但係咧以目前嚟講嘅話，睇翻未來呢幾個星期咧，如果靠團進團團進團出嘅旅客嚟香港嘅話，真係非常非常之少嘅，咁而食肆咧，亦都絕大部分咧，亦都冇咁嘅意欲咧，去參與團進團出嘅登記做呢方面嘅作為食肆咁樣因為要劃分一啲特定嘅區域嚟到去服務一啲即係皇馬嘅人士，咁而。旅客嚟講嘅話，嚟香港主要都係想開心，想即係好自由自在咁樣去玩、去食去觀光之類。咁但係咧嚟到香港嘅話，反而有咁多掣肘，咁點解要嚟香港呢？除非譬如話一啲商務客咯，商務客嘅話可能佢嚟香港開完會，即係大家傾咗做咗生意，咁之後離開香港。咁所以亦都係對餐飲嚟講咧，係毫無幫助嘅。咁所以呢方面，其實我哋都好渴望咧，現有嘅一啲防疫嘅措施咧，係要再改善。 嗯， 系，咁啊，黄家和，即系最后亦都想问一问啦，即系如果对你哋嚟讲咧，如果要喺个生意上面有一啲嘅影响嘅时候咧，你觉得其实边一个嘅措施究竟系应该系每台人数限制啊，应该系要处理咗呢个问题先啦，定系疫苗通行证应该要处理咗先咧？ 我觉得疫苗通行证同埋黄码嘅制度呢啲咧就先行。要放宽先嘅，咁你提及到一台而家咧都已经系十二人啦，咁但系咧我哋所睇到做一啲大型嘅宴会啊，譬如话婚宴啊或者社团嘅活动啊，咁而家仍然系限制于240人啊，咁即系20围嘅啫，咁其实做唔到一啲大型嘅宴会。咁就算而家咧，夜晚晚饭嘅时段咧，咁一啲酒楼都有一啲宴会举行，咁但系始终咧，平时譬如话可以摆到30围、40围嘅，而家最多系20围，咁啊直接就系生意系减少咗啦，呢个系好明显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即系除咗一啲防疫嘅措施之外咧。在那个人数上限，特别是在宴会的人数上限那里是可以增加，甚至是取消这个限制。 好啊，多谢你黄家和倾到呢一度啊。黄家和咧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嚟嘅。1872311，对于安心出行嘅效用啊，大家点睇呢？打嚟同我哋倾下。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19 ฟรีสำหรับ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โดย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คลินิก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เอกชนตามที่กำหนด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ใน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หลายแห่งหรือจองนัดหมายกับแพทย์เอกชน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กันจะแจกให้สำหรับผู้มีสิทธิ์เท่านั้นในบางสถานที่ที่เลือก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19 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สูงใน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กรณีติดเชื้ออย่างรุนแรงและการเสียชีวิตหากคุณยังไม่ได้ฉีดวัคซีนหรือ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จนครบโดสขอแนะนำให้คุณเข้ารับการฉีดวัคซีน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ฉีดให้ครบตามโดสที่แนะนำ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กรุณาเข้าไป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敏霞话：帮人等于帮自己，佢有一次好深刻嘅体会。 我试过有一次喺个池边，有个男人坐咗喺度狂喊，咁原来发生交通意外，冇咗对脚噶啦。隔咗几年后，你认唔认得我啊？咁讲系你帮我噶，你教识我点样可以重新企翻起身咯。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talk show。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e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智恩，今朝早的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就住香港的防疫措施可唔可以进一步放宽呢？议员都有好多讨论啦。电话旁边呢，即刻请嚟就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陈海欣啊。陈海欣你好。 Hello， 两位主持，各位听众好。 陈海欣，首先不如回应一下啦。今朝早呢，局长呢，卢颂茂呢，佢就强调安心出行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你哋好多嘅立法会嘅议员呢都质疑到究竟系咪仲需要保留嘛。咁究竟你自己个睇法，安心出行有一定作用，佢个作用究竟系啲乜嘢呢？ 嗱，安心出行嗰個作用咧，我都覺得係有嘅，但係咧就同佢最初出台嘅時候所講嘅風險管理或者追蹤功能咧，呢兩個角色咧，其實咧就已經係冇乜用嘅。嗱，而家我哋安心出行咧，好多時咧就係因為我哋會有埋呢一個疫苗通行證啦。即係有關於我哋而家打幾支針啊咁樣，因為而家我哋去好多嘅地方，有部分嘅高危地方，例如食肆啊，或者學校，我哋都可能要出示呢個疫苗通行證。咁所以其實安心出行咧，而家變相係一個平台，一個軟件嘅平台咧，我哋可以承載住其他關於我哋嘅健康資訊嘅。但係我諗我哋大家都知道嘅，我都覺得而家呢幾日咧，我哋都有過萬宗嘅個案，我哋個疫情係有反覆。咁所以去一啲高危嘅地方，譬如食肆啊，我哋要需要用安心出行顯示我哋係咪打咗三針啦。咁呢一個咧就要用安心出行。咁但係啦，一啲冇即係嗰個風險較低，例如我哋而家去超級市場啊，去呢、這、一個即係購物廣場啊，去街市啊，大家見到有個 QR code 擺到。咁但係其實你掃咗嘅時候呢，已經失去咗最初出台嗰陣時候功能，就係、是、有其他確診者去過，所以呢就會風險通報俾你聽，咁你哋就去做呢一個檢測啦。咁但係而家係冇咗呢個功能㗎嘛，咁所以我自己啦，同埋好多個同事呢，都係覺得冇必要嗰部分係咪可以刪除呢。咁如果唔刪除嘅，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其實喺咩條件之下你先會考慮刪除呢？因為其實個作用唔會因為刪除咗呢、這個令到我哋確診個數字上升嘅。咁所以係應該減輕市民呢啲不必要嘅感覺同負擔。 但係呢，陳海欣，你剛才講到即係安心出行係可以承載健康資訊啦，但係我而家唔係法例強制我一定要將我嘅針卡資料加入安心出行㗎嘛，我可以呢出示我嗰張嘅即係針紙啦、接種證明啦、我可以下載個二維碼啦，擺喺我手機度，其實同樣都係達至到嗰個效果，我唔一定要擺落安心出行嘅噃，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咁究竟佢嗰个作用仲喺边一度咧？好似你头先咁讲，连追踪嘅或者系发放一啲嘅暴露资讯嘅功能都已经冇做嘅时候，咁佢个作用仲喺边度咧？ 冇错，嗱，你头先讲嘅咧就系有其他选择。如果有啲朋友咧可能冇呢一个即系呢类嘅手机啦， 或者佢唔选择摆落去啦， 佢唔选择放落去啦。咁但系大家都要谂啊，因为而家呢个安心出行正系因为喺我哋有呢个新发嘅传染病咧，我哋其实香港好多市民咧已经都下载咗呢一个嘅软件喺度。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安心出行的功能呢是要提升的。好简单举例，譬如好像流感疫苗啦，或者流感的资讯，甚至乎现在我们的复打针呢，我们成日都要再上网去连结到他们那个疫苗的中心那里去 book 的。其实我们安心出行这些呢传染病的资讯呢，其实又或者 book 疫苗打针呢，都可以用这个 app， 就等于好像现在我们医管局有 HA 高这样。咁其實安心出行呢個平台呢，如果咁多市民都下載咗，已經係一個比較普及嘅一個 app 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就好似突然唔要咗佢，又或者你有事又要再叫人哋 download 返，又好似又去有啲浪費。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咁，應該係強化佢嘅功能。除咗如果有部分我哋譬如我哋冇唔係用紙本嘅，我哋係用呢個電子版嘅，我哋都係擺咗落去安心出行嗰度嘅話，我哋可以提升埋佢其他功能，好似头先我讲 book 打针或者其他，我哋可以变成一个传染病通报嘅一个 app 都可以嘅。咁所以我觉得而家讲緊安心出行令到人哋觉得啊冇必要嗰个呢，系同嗰个二维码去扫一啲不必要嘅场地嘅二维码嗰个比较有关联囉。我覺得是值得保留安心出行的。其實 陳海欣，你剛才提到其實香港市民都很習慣用這個安心出行啦，但因為我們剛才跟一些餐飲業界的朋友談過，他們就說其實外國人來香港就會覺得我們的安心出行很麻煩嘛，如果我們觀乎這個角度來說，又值不值得去取消安心出行呢？ 其實我會這樣看的，因為其實現在取消了安心出行對我們的抗疫有多大影響先，我們要想一想。咁如果而家我哋仲係要去食肆呢，係靠一啲譬如我哋除咗電子嘅疫苗接種記錄啦，我哋仲有啲檢測嘅記錄㗎，即係譬如而家我哋去嗰啲有一啲嘅翻工嘅朋友呢，譬如可能喺醫護人員啊、老人院社嗰啲呢， 佢哋都要做核酸檢測嘅。咁佢哋而家都係喺安心出行咧，有個檢測記錄碼咧，佢哋去一啲檢測中心可以用。咁所以安心出行仍然有去使用嘅地方同埋去方便嘅地方。咁如果你話要針對埋海外嘅人士咧，咁我諗呢一個暫時我覺得係我先行咗，覺得係喺我哋香港比較普及使用。如果再關注埋海外嘅人士咧，我哋其實都冇強制到海外人士一定要用呢個安心出行，好似你哋話出示紙本啊都可以咁樣。咁所以如果現時我哋仍然要保留一個高風險去掃碼，要去掃一個二維碼嘅話咧，安心出行喺現時咧仲係有要用之處嘅，因為我哋而家都係仲係過緊過萬宗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喺一啲不必要的地方先取消咗佢要掃用呢個安心出行掃二維碼呢一個咧，可能就會較為可行啲咯。 仲有另一樣就係、是、尋日政府就公布咗確診者同埋密切接觸者佢哋嘅隔離日數就係由七去到五啦。咁呢個就係嗰、那個公布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他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咧係冇觸及到喎。譬如講而家嗰個群組聚集都係咧係限聚令啊，都係講緊咧十二人。你自己會覺得呢個咁限聚令嘅係咪仲有必要去存在咧？ 嗱，限聚令咧，因為喺一啲嘅高風險嘅活動，如果除低口罩嘅活動咧，因為我哋今日仍然都仲係有過萬宗嘅，咁我哋用一定要睇最新嗰個疫情嗰個狀況咧去釐定嘅，咁所以我認為咧一定要傳染病專家啦。再加埋我哋而家最新疫情嗰個數目咧，去做呢個決定。我相信咧，係因為近排個數字有回升，先冇再放寬啫。我都期望，即係譬如兩個禮拜後，因為佢哋係有十四日嘅時間，佢哋會再去檢，再去睇一次嘅。咁所以再睇一次嘅時候咧，我都希望佢哋有多啲嘅新嘅消息去放寬嘅方案，因為我哋其實老實講，大家都唔想即係反彈得好緊要，但係的確近日嗰個數字反彈，譬如今日亦都有個八個月大嘅小朋友亦都危殆，咁所以呢一個我諗大家要包容一下近排個數字上升，所以咧有一啲嘅嘅措施未能夠即刻放寬咯。 嗯，好啊，多謝你陳海欣傾到呢一度啊。陳海欣係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嚟嘅。咁啊，林子欣聽聽聽眾睇法啦。蘇先生你好，蘇生。 不如你好，你好，係如果盡快發招下咧。因为而家资讯咧就唔同以前啦，以前咩都唔知道，而家资讯我哋睇到，好似今日阿钟南山先生代表中国嘅一位权威人士，佢讲嘅已经讲咗啦，你呢个已经系一个普通嘅一个系嘅感冒啊嗰类啦，系咪先？咁啊咩都可以熟，咩都搞掂，但系你呢位卢先生嘅，你真系唔系你跟下中国啦，吓、啊？咁我觉得咧。而家你中國已經十四億人口，人哋都肯咁樣講出嚟啊！鍾先生咧根本係國際權威嚟啊！你阿盧先生只不過教授啫，而家身位就係局長。 嗯， 咁我發覺應該都跟阿鍾南山先生呢位權威人士講下嘢。 好多謝阿蘇先生嘅意見。咁啊，鍾南山啦，中國工程院院士啦，佢今日就喺一個學術會議上面就話，係內地嘅防控疫情嘅政策重心咧，應該係由防控感染咧轉移到去防控重症嘅。嗱，咁啊，林子欣如果係用即係防控感染轉移到防控重症，用呢個思路去睇嘅時候，咁香港個防疫嘅政策係咪有一啲調整嘅地方咧？譬如頭先無論提到嘅即係安心出行咁樣，呢個係唔係一個係？防控重症咧，定係為咗防控感染比較多咧？ 嗯，係，因為而家都係一個契機嚟嘅，即係話內地佢調整緊佢嘅防疫政策嘅時候，香港都係一個檢討嘅契機。咁不過，即係我見到醫衞局副局長嗰個回覆咧，佢就話其實我哋就唔可以叫做即係硬性去跟，譬如內地或者其他國家嘅情況，因為我哋要睇翻香港個疫情變化。咁所以而家最終咧，即係我哋睇緊嗰樣嘢就係嗰個醫療系統個承受率啦。咁但係究竟呢樣嘢去點樣？判斷咧就唔似得接種率或者確診數字咁容易睇到啦，即係個困難就喺呢度。 咁因為呢個都需要即係醫管局咧，可能有多啲嘅數字嘅公布啦，譬如佢病床嘅使用率啦，或者佢點樣分配嘅病床啦，先至可以處理到嘅。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唔該曬林子欣，拜拜。 拜拜。